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里，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韩国，一起走进首尔的百米长的老人一条街看一看。在这里呢，为老人服务的衣食住行无所不在。我们来看看老人街有哪些独特的商业设计，它又折射了韩国怎样的人口尴尬。然后我们来关注新加坡突然推行的活跃通勤法，它对新加坡路面行驶的一些小型交通工具，比如自行车、电动车、滑板车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规范交通之余，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在节目里，来听合作伙伴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来为大家做介绍。好，欢迎您随我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当中国老人们在幸福地跳广场舞的时候，当我们走出国门到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的时候，却发现为人们提供服务的有许多都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来自韩国政府的统计数字也显示了这一点。目前在韩国仍然从事劳动的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数要比20岁左右的人口数更多。无论是从西欧到北美到东亚，人口老龄化趋势很可能呢会引发新一轮的劳动力的危机。韩国三星研究院的报告就表示说呢，目前韩国的老年人口要比年轻人口多，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韩国目前可能还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发达经济体。另外，日本从当年的老龄化社会迈向老龄社会，也就是说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了 14%， 用了24年间，而韩国呢只用了18年。分析原因，韩国媒体认为，一方面呢跟晚婚不育有很大关系，但另外一方面也确实和医疗生活条件好，老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有关系。最近呢，在首尔就有一条著名的老人街引发了海外游客的关注，很多老人去韩国旅游就要去老人街逛一逛，这里衣食住行都是为老人们服务的，连电影院都是老人影院。好，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这家银发族电影院是目前韩国上座率最高的一家电影院。为了方便老年人，这家电影院在观影舒适度、影片选择上都征求过老人们的意见。影片的字幕也比一般的电影院大出了一号。电影开场之前，影院还为老奶奶们安排了美容沙龙，可以去化妆、做头发打发时间。据负责人介绍，这里原本是一家普通的电影院，由于受到大型院线的冲击，才把服务方向转向了老年人。为了给老年人打造具有文化特色的生活街区，首尔修建了一条银发族专属步行街，长约100米，墙壁上画着老牌电影明星的壁画，街边聚集了数十家面向老年人的餐厅、咖啡馆和理发店等。这家餐厅贴心地提供了点歌服务，不少店铺还针对老年人提供拐杖支架、防摔倒洗手间和服药的饮用水等。据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预计，到2020年，韩国的养老产业规模将较2015年翻上一倍，其中文化休闲将超过老年食品和医疗器械等，成为增长最显著的一个领域。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美国，当间谍是什么滋味？你有机会体验。在美国的华盛顿 FBI 大楼的旁边，就有一个间谍博物馆。 尽管它是目前华盛顿唯一的一家收费的博物馆，但是门前却常常排起长龙。看来这个世界想体验做间谍的人还真不少。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间谍博物馆呢，门厅的中央玻璃罩里就摆了一套中国乾隆御书的《孙子兵法》书简，旁边是英文译名，其中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句。好了，我们一块儿走进美国间谍博物馆。 间谍之谜是位于纽约的一家新博物馆，占地超过5000平方米，由著名英国建筑师戴维·埃德加耶设计，源于现实生活中的黑客和情报机构提供的相关信息。每个展区里都可以看到与该领域相关的物品，例如全球黑客组织匿名者成员佩戴的面具，或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用来从俄罗斯传达消息的远程操控机器人。参观者还可以亲身体验一把做间谍的感觉。 So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is your identity band. So this wristband is what we're going to use to track you as you go throughout the space and tell you ultimately what kind of a spy you'd be. Alright, well, let's see if I've got what it takes. Alright, let's get ready.Spyscape is more than just a museum dedicated to espionage. It's also an immersive experience, like this laser room where the aim is to hit as many lit buttons as possible while not tripping the lights. Let's see if I can channel my inner James Bond. What's your full name? Jade Barker. 通过一圈测试和提问后，手腕跟踪器收集到足够多的数据，以评估参观者的间谍能力。 Not only do we kind of tell you about hacking and describe that world, but we also give you practical tips on how to protect yourself. Like, don't go on coffee shop Wi-Fi, or make sure you cover the camera on your laptop so that hackers can't infiltrate it. 打造这座高科技博物馆的成本高达数千万美元，这也体现在了票价上，成人每人39美元，儿童每人32美元。但间谍之谜博物馆表示，参观者们很乐意为这种另类体验买单。 My kids enjoy doing the laser challenge a lot. I thought the lie detector test was incredible. I didn't do that well at it, and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with myself.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华盛顿的间谍博物馆，它的旁边就是美国的 FBI 大楼。尽管它是华盛顿目前唯一的一家收费博物馆，但门前呢却常常排起长队。看来这个世界上对间谍感兴趣的人还真不少。间谍博物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科技处为了庆祝建处40周年而设立的，展品都是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收集而来。那么其中呢，为这个馆做了最大贡献的是英国的间谍史学家莫尔顿，他一生收藏了6000多件有关间谍的物件，所有展品呢都力图使世界历史上最秘密的间谍行动中那些隐秘的策略和技术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尽管它的票价呢一般都是22美元一张，但是也阻挡不了来此参观的人潮。这实在是因为很多人呢都对间谍事业心存神秘，所以每天博物馆门前排长龙已经成为了惯例。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中国从2018年开始禁止洋垃圾的进口，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的垃圾处理行业，因为在过去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废塑料处理厂，像英国近 90% 的废旧塑料是往中国出口的。中国的洋垃圾禁运令也是倒逼一些过去把垃圾只要出口的国家呢，来解决自己的垃圾消化问题。据英国媒体报道，在5月18号，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将禁止不可回收的一次性杯子、塑料瓶、塑料袋和垃圾的餐具呢，无偿向人们提供。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些塑料制品将从今年夏天开始被逐渐淘汰，并表示呢，会在试用期内对那些需要外带的咖啡杯，每杯收取25便士的拿铁税，并且鼓励尝试可重复使用的替代方案。另外，调味品袋、塑料袋也会被纸制品袋子所替代，此外呢，就要为塑料品袋来付费了。在今年的早些时候，英国也对塑料制品实施了一系列禁令，比如计划禁止销售塑料吸管、塑料的棉签、塑料的搅拌器等等。 英国政府表示，面对着塑料公害，他们会拿出史上最大力度的一个减少塑料使用协议，解决塑料垃圾问题。请听报道。 数十年来，塑料一直是产品包装的主要来源，但大部分塑料在被扔进垃圾桶之前仅仅使用了一次。近日，英国废弃物及资源行动计划组织成立，成员超过50家，其中包括可口可乐、雀巢、乐购和英国连锁超市森宝利等大型公司，旨在2025年淘汰不必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比如吸管和外带咖啡杯，并确保所有的塑料包装可以重复使用、回收或降解。 So the businesses that have signed up account for 80% of the packaging we find in the supermarkets. Plastic bottles are still one of the biggest sources of waste, and according to RAP, in the UK, only 57% of these are recycled, and that should be closer to 100%. So this new pact is also pushing for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to put in more recycling infrastructure to ensure their consumers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目前英国政府正在投资支持生物塑料研究，推动开发以植物为原料的可降解塑料，原料可以是玉米、马铃薯淀粉或者是树木。据了解，全球可降解生物塑料工业仍处于初级阶段，每年仅生产大约10万吨，相比之下，原油原料的塑料每年的产量约为3亿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鼓励民众使用公共交通系统，而为了提高公共交通的衔接呢，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也对一些脚踏车、电动脚踏车还有个人代步工具，比如像滑板等等呢，抱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允许大家呢来使用。不过5月19号的下午，新加坡交通部门突然宣布一种新的交通法——活跃通勤法正式生效了。活跃通勤法的目的呢，是管制脚踏车、电动车还有个人代步工具在人行道、共用道以及公路上的使用。此法一出，让那些平时用惯了公交，特别是用惯了这类灵活交通工具的用户呢，深感苦恼。那么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新法案？它意味着将来公交转换会更不方便吗？好，我们来听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盛阳来给大家介绍。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我们一向都鼓励民众多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减少车辆的拥挤和这个碳排放，使到这个环保工作做得更好。在整个完善的交通系统方面，包括了地铁、巴士路线等等。那当然，来往这个巴士站和地铁站呢，是有赖于一些简单的交通工具，比方说脚踏车，以及在2000年过后逐渐引入新加坡的一些电子个人代步系统，那包括了这个电动的滑板车、电动脚踏车，还有这个独轮车，以及一些电动的轮椅等等。有关当局对这些电子代步系统工具呢，是抱着开放和容忍的态度，因为要鼓励大家多用这些公共交通工具，提供一些方便嘛，可能就是太方便了。结果呢，在公路安全方面呢，电动脚踏车以超速的情况在公路上行走，导致了一些车祸，甚至一些公路使用者的不便和困扰。而电子代步工具在行人道上超速行驶，撞到了行人，尤其是老人跟小朋友，闯祸之后还扬长而去，不加以理会和展开援助，使到民众呢怨声载道。其实有关当局呢，在早几年已经提出了活跃通勤法案。什么叫活跃通勤法案呢？就是鼓励大家多出来行走，多利用公共交通工具，那使到这个交通系统呢更加的完善。当然也要立法来禁止和取缔违法的电子代步系统。那比如说新加坡因为这个陆地有限，不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拥有这个专门为电子代步系统和电动脚踏车行走的这个脚车道，那因此呢就允许某些行人道和脚踏车共同的使用， 这样一来，就有好些的电动脚踏车以及电子代步工具滥用和非法使用这些道路，导致了几名这个乐龄人士和行人被这些电子代步系统撞到受伤，甚至伤重不治。新加坡政府呢，就在几个月前在国会中三读通过了实行活跃通勤法案，立法管制电动脚踏车和电子代步系统的使用和规格。比方说，电动脚踏车只允许在公路的左侧以及脚踏车专用道行驶，不允许在普通的行人道和行人共同的使用，而电子代步工具也只能够在行人道以及和行人共用的脚车道行驶，不允许他们在这个公路的左侧行驶。速度限制方面呢，在行人道和行人共用的行人道呢，电子代步工具的速度不可以超过15公里每小时。而体积方面呢，电子代步工具宽度不可以超过70公分，重量不能够超过20公斤。当然，一些为老年人或者是残障人士而设的电动轮椅呢，是不在这个规定之下，但是他们也只能够在行人道和行人共用的行人道上行驶，不能够在马路上行驶。而所有的电子代步系统在发生与行人碰撞的情况之下，必须停下来处理善后工作，否则将会被控上法庭。这样的严刑峻法呢，主要是为了保障公路使用者、行人，尤其是小朋友和老年人，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和电子代步系统呢共同使用这个行人道。而售卖不合格的电子代步系统或者是电动脚踏车的商家也要面对法律的制裁。有关当局呢，也在执法方面呢加强了力度，陆路交通管理局派出了活跃通勤执法人员，在行人道上以测速枪取缔超速的脚踏车以及电子代步系统的人士。而为了加强执法的力度，某些社区还成立了活跃通勤义工组织。那在以前呢，这些义工只能够对这些违法的电子代步系统使用者提出劝告，效果并不大。因此呢，有关当局特别授权给一些经过训练的义工向违法者索取个人资料，并且呈报给陆路交通管理局，以便执行这个惩罚制度。这样一来，在整个社区的这个安全方面呢，起着一定大的这个作用。一个法令的执行，相信有它的利与弊，我们就拭目以待，让更多的电子代步系统使用者奉公守法，跟大家维持一个安全又快乐的生活社区。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的主题词是关于无人机。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眼下呢，关于无人机的管理和使用规范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就在今年的5月9号，在北京通州区萧太和广场上，就出现了一起无人机误伤孩子的事件。这天下午，一个1岁多的孩子在这儿玩的时候呢，忽然被一架坠落的无人机砸伤脸部，结果导致孩子缝了7针。那么无人机的主人呢，是一个14岁的外籍男孩，他表示呢，自己也是不经意间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突然坠落撞向孩子。事实上，无人机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大科研突破。然而在现实的世界里呢，也有很多人因为娱乐，因为玩无人机，导致了一些意外事故的出现，需要有更加严谨合理的管理条例来进行约束。眼下人类社会在无人机的使用上其实才刚刚起步，未来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提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相关人士就表示，无人机其实在联合国儿基会的人道主义救援以及联合国的各种救灾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的无人机事业将走向何处？如何更加合理的使用无人机呢？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对此的报道。 无人机出现在1917年，早期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的研制和应用主要是用作靶机，范围主要是在军事上，后来逐渐用于作战、侦察和民用遥感飞行平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各种数字化、重量轻、体积小、探测精度高的新型传感器的不断面世，无人机的性能得到不断提高，应用范围和应用领域也逐渐拓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高度重视科技在实际工作中所发挥的倍增效应，在几年前特别设立了创新首席顾问这一职务。作为创新首席顾问，克里斯多福·法比安的职责就是跟踪最新科技的发展，寻找可以利用的新型工具和技术，更好地提高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效能。法比安在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时表示，尽管无人机技术不是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但它存在的潜能巨大。 对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人道主义和发展机构来说，无人机技术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在没有发达的交通网络或道路的地方，无人机可以携带低重量的物资，掠过破败的基础设施。其次，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发生后，无人机可用于遥感，如采集图像和数据，以确定发生灾害的位置和受影响人群的位置。第三，无人机可以从天空到地面扩展无线上网连接，为难民营或学校提供互联网接入。 法比安表示，无人机大小和款式各异，大到波音737型客机那么大，小可以小到和蜂鸟一样小。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全球无人机销售量攀升至220万台，收入激增 36%， 达到45亿美元。他表示，尽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使用无人机的数量有限，但该机构正在探索如何扩大无人机的使用范围。 马拉维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启动了非洲第一个空中走廊，在卡宗谷地区测试无人机的人道主义用途。此外，瓦努阿图也在与儿童基金会合作，一直在测试无人机的能力、效率和有效性，以便为这个太平洋小岛国难以抵达的偏远社区提供救生疫苗。瓦努阿图是一个由1600多公里长、相互分割的83个岛屿组成的群岛，许多岛屿只能乘船抵达。移动疫苗接种团队经常需要携带疫苗接种所需的设备，依靠步行前往接种社区。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原因，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法比安表示，为了扩大对无人机的使用，儿基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组建了一个工作组。此外，儿基会还和难民署一起负责主持联合国创新网络的工作。这是一个非正式论坛，每季度举行会议，分享经验教训，并就各机构的创新活动进行讨论。法比安介绍说，联合国许多机构都在自己各自的工作领域尝试使用无人机。 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合作伙伴推出了一款无人机，已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针对伽马辐射进行可视化绘图。福岛第一核电站在2011年受到毁灭性海啸的摧毁，去年一架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的无人机在2016年阿联酋无人机优秀奖竞赛中获得第四名。来自160多个国家的1000多份参赛作品参加了这一比赛。这一被称为远程操作文字排放行动的项目，满足了竞赛旨在改善人们生活的目标。它旨在运输和释放雄性不育文字，通过使害虫避孕的方法达到抑制有害生物种群增长的目的。联合国的一些维和行动，如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维和行动，已经部署了非武装监察无人机，以图改善平民的安全。 然而，法比安同时表示，无人机技术可以是一把双刃剑。联合国人权专家已经表示反对投入使用致命的无人驾驶飞机。 硬件本身不会侵犯人权，硬件背后的人们可以这样做。有必要确保我们引入或使用的任何技术都限定在基于人权文书的框架之内，如儿童权利公约，对于无人机应用的进一步推广，